第八课，现在几点？一，句子。 37，现在几点？ 38，现在7:25。 39，你几点上课？ 40，差一刻8点去。 41，我去吃饭。 42，我们什么时候去？ 43，太早了。 44，我也6:30起床。2，绘画。1， 现在几点？ 现在7:25。 你几点上课？ 8点。 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 差一刻8点去。 现在你去教室吗？ 不去，我去吃饭。 2，明天去长城好吗？ 好，什么时候去？ 早上7点。 太早了，7:30吧。你几点起床？ 6:30，你呢？ 我也6:30起床。 3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1，现在几点？ 现在7:25。 2，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 差一刻8点去。 3，我去吃饭。扩展。1，现在2:05，我去大卫宿舍看他。 2，早上7:01吃早饭。 4，生词。现在。点，分，差，课，吃，饭，时候，办，起，床，早上，8，食堂，花，花儿，打，网球，水，睡觉，早饭，专名，长城。6，练习。5，听后复述。 今天星期6，我们不上课。小王说，晚上有一个好电影，他和我一起去看，我很高兴。下午6点，我去食堂吃饭。6:30去小王的宿舍。7点，我们去看电影。 6，语音练习。1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一声加轻声。 衣服，休息，东西，知识，窗户，他们，刀子，玻璃，妈妈，桌子。 2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新的，长的，我的，旧的。老师，10个，教室，知识。